目前未婚市城区积水最高峰达到2000万立方米，目前还有积水1600万立方米。截至7月28号12时，据国家自然灾害灾情管理系统统计，强降雨造成全省150个县市区、1602个乡镇、1366.43万人受灾，因灾遇难73人，直接经济损失885.34亿元。灾难令人痛心，然我们也看到，灾难面前汇聚了很多自发的民间爱心力量，展现出了中国人骨子里的温良。企业个人纷纷捐款捐物资，还有救援力量从外地迅速集结驰援河南。河南当地有很多个人自发的加入志愿队伍帮助救灾。还有河南当地的朋友说，当地的一些像鸡蛋灌饼砂锅店的老板，一看是救援人员抗洪抢险志愿者的订单，二话不说直接免单。类似的故事场景，这些天我们在新闻报道，在普通老百姓的言语表述中不少见，着实温暖。但是也要看到，紧急的救灾面前，有一些网红、明星等非专业力量到当地给救援增添了麻烦。据多支救援队伍反映，在新乡市、鹤壁市等灾区救援现场，非专业的网红明星涌入，不仅影响了救援，还在网上发布不专业的救援指导，可能会误导灾区同胞自救求救。有救援队长说，现场有一辆供电的车可以给手机充电，光那辆充电车后面就跟着几十个网红，你看，电本来就非常的紧急需要了，还得供着网红们充电。还有救援队领队在现场进行指挥啊，网红的车就堵着路，拍很多的照片和视频。为此，新乡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在7月25号出台一个文件，恳请广大市民和爱心人士，非必要、非公务，不要驾车前往未婚市。 我觉得在这种自然灾害面前，还是专业人士救助这些受困群众啊，排除险情啊。其他的人呢，到那儿也许就是添乱，给这些救援的工作人员增加了一些负担，还得照顾着这些非专业人员，万一要出点危险呢，还得救济他们。 我觉得我们国家的相关部门对于这些人应该给予严厉的措施，去制止管理他们，这不是小事儿。你在那儿添乱，给这个救灾工作带来的不必要的麻烦，相当于就是危害当地这个灾区人民群众的健康甚至是生命了。 发生一个灾难，大家都挺关注的，有些网红下面他们的粉丝或者网友的留言开口就是问你有没有捐款，你有没有去前线支援。我想这样的舆论环境啊，也可能催生了很多网红出现在灾区。但毕竟呢是想去做好事，我觉得咱们在这里呢也别多问动机，但是每一位去前线支援的民间力量应该评估一下自己是不是有救援的能力，有一定的专业性，能够给现场进行实际的帮助。救援不能光讲态度，还得讲方法。 如果这些非专业人士对灾区伸出援救之手的话，我觉得是物资上啊，或者说善款上啊，要发到有关部门，让他们帮着发放。如果说到灾区真的想去帮忙，那他们就应该做那个力所能及的。 这让我想起来，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疫情在武汉有一个小伙子叫大连，你看人家那才是真真正正的去贡献自己的力量，一直就那个留在武汉，然后默默无闻的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人家也没摆拍，人家也没这个那个的去显摆自己。你要真想出名，你真正做了好事，你会出名的，大家会记住你的好的。 这里我们不排除有的人初心是好的，是真的想给予灾区物资、资金和救援力量，只是抗洪抢险救灾是非常专业的。有救援队队长就表示，在一些重灾区，洪水中的救援通道那是冒着生命危险探索出来的，洪水下的电线、车辆等障碍物非常复杂，非专业救援人士如果操作不当，反而需要救援队去救援，占用救援力量，也对他们自己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 可是呢，还有一些人是刻意到灾区，为了去蹭流量，在洪水当中架起了拍摄设备，开始作秀。或者是有一些人自己也带了救援物资捐款，可是到了之后呢，一边发放捐款物资，一边啊有人忙于拍照拍视频，更有甚者还抢占了一些救援船只这样的宝贵资源进入到灾区，或者是影响阻挡了救援通道。这样的行为和方式不仅令人反感，关键是它影响了救援。有网友就评价说，这和发国难财本质上没有区别，简直就是犯罪。此前在我们公众都在关注云南大象北上迁徙的时候，也有一些网红啊嗅到了热点，到现场去做直播博眼球，吃起了大象吃剩的食物，哗众取宠。生命至上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作为博眼球蹭流量的秀场，这一次是关乎到生命的救援，需要有指挥、有调度、有专业、有效率。公众看到这类直播或者是视频应该摒弃。多家互联网平台为此也发布了打击利用河南水灾炒作的公告，也真心的希望平台能够通过技术识别等方式对这类不良直播视频做下架或者是关闭处理，断了网红们的不当念想。借此还想说，我们国人已经经历过非典、汶川地震、新冠疫情等灾难，如何更好地发挥民间救援力量应该好好总结。尤其是现在很多民间企业拥有非常强大的大数据、云计算、物流仓储等功能，那怎么样更好地通过统一调度让救援汇聚更多有效的力量，发挥更大的作用？相信我们可以做得更好，让有爱心的企业人士能够积极有效地给予力量，减少不必要的救援阻碍。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家叙家议，您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搜索家叙家议还可以收听到更多新闻评论。我是李玲，再会。 把爱传递，心和心没有距离，携手同行，世界和我们在一起。把爱传递，让大地慢慢苏醒，感受爱的力量，我们不惧风和雨，点燃爱的火炬，我们充满了信心。把爱传递，心和心就没有了距离，我们携手同行，心没有距离，携手同行，世界和我们在一起。把爱传递，让大地慢慢苏醒，感受爱的力量，我们不惧风和雨，点燃爱的火炬，我们充满了信心。把爱传递，心和心就没有了距离。 追梦人。